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大学室友的一段感情经历。这段感情的前半部分充满了浪漫的戏剧色彩，而他的后半部分却是一个让人惊讶与无奈的真相。他的大学室友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今天刚送一个好朋友去机场，心里不是滋味啊。 他是要去很远的地方吗？ 不是，他是回深圳，他家在那儿。我只是担心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他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他的这个事儿都能写小说了。 这么有戏剧性啊。 嗯，真是各种让人没想到。我这个朋友啊，他姓白，我就叫他白小姐吧。他是我的大学室友，我们大学期间关系就不错。其实说起他的形象真的挺普通的，普通到就算你见到他一转身也就忘了他的样子了。可是就是这样的姑娘，却曾经有过一段特别让人羡慕的爱情。 你的意思是灰姑娘遇到了白马王子这样的故事吗？ 类似吧。我记得白小姐干的第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儿，就是在大一的时候我们上法语选修课，白小姐竟然跟我们的法国女外教说她的理想是做一个家庭妇女，找个普通的男人结婚生子，过最平凡的日子。你是不知道呀，我们那个女外教可是个特别开放的女人。她虽说40多了，但还是风情万种。听说她去过几10个国家，交过各种肤色的男朋友，但是坚决不结婚。 看来白小姐的婚姻观跟你们外教是格格不入啊。 就是啊，所以当时全班是哄堂大笑。而且大家之所以笑她，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学是个名牌大学，我们又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大家那心气儿是个顶个的高，要么是想成为外交官，要么就是卯足了劲儿的加入学生会拿奖学金，谁愿意做个普通人呢？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最不平凡的。 哦，要是这么比较的话，这位白小姐的追求还真是有点奇怪。这也算是另外一种不平凡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不过白小姐的性格挺好的，人很善，也没什么野心，整天都是乐呵呵的，所以在班上啊人缘是最好的。然后到了大二那年，白小姐突然喜欢上了一个学长。 哦，什么样的学长？ 这个学长可不一般，不仅长得又高又帅，还是学霸呢。 学的是建筑设计。按说这个专业可是要多苦就有多苦，天天不都得跟图纸啊考试啊什么的打交道吗？ 对呀、啊、 可大家都在猜学长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呀、啊、他竟然还能坚持参加学校登山社的活动，同时还是学校电影协会的会长。 嚯，这么强啊。 是啊。 哎，那这个白小姐是怎么跟这位学霸认识的呀？ 他们俩呀是在回学校的火车上认识的。那个学长的父母在深圳工作，但他的爷爷奶奶和白小姐都是在一个小城市里。那个寒假学长一直在小城里陪爷爷奶奶，所以他回学校时就和白小姐遇上了。而且他们那个小城到北京只有一趟车，要开20多个小时，所以卧铺票特别难买。不过白小姐的邻居正好在铁路部门上班，所以每次呢她都是托这个邻居帮忙买票的。最巧的是这个邻居正好和那个学长是远房亲戚，也经常帮学长买票，所以学长和白小姐的铺位是挨着的。 这么有缘分啊。 是啊，火车上他们俩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那聊的是不亦乐乎。白小姐后来跟我说，她当时甚至希望这趟车就这么一直开下去好了，开到世界尽头她都乐意。 看来啊，是真喜欢上了。不过这么有魅力的学长一定有不少女生追吧，说不定人家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白小姐也猜到了呀，所以她也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你这么一表人才的一定有不少姑娘喜欢吧。 那学长怎么说？ 他说他没有女朋友，因为自己正准备去英国留学，没有时间谈恋爱。 啊，都要出国了呀，那看来没戏了。 是啊，每次说到这儿白小姐都特别失落。她爸去世的早，是妈妈把她辛辛苦苦养大的，所以她才会决定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然后结婚生子，让妈妈过上舒心的日子。出国这种事儿，她从来都没想过。 所以她和学长之间也没有什么未来了吧？ 嗯，听了这句白小姐也死心了。下了火车，他们的交往也仅限于网上了。虽然白小姐管这个叫交往，但我觉得她就是在单恋。 这个你能看出来吗？ 很明显呀，那个时候还流行开心网呢，在白小姐的主页上我就从来没看到过学长来拜访她，全都是她一个劲儿的去学长的主页上踩。我也问过她有没有直接跟她告白，比如突然出现在她的毕业典礼上什么的，可白小姐却说她知道自己很普通，能遇到学长已经很满足了，两人走的毕竟不是一条路。 也就是说他就这么放弃这段感情了？ 对，学长出国以后我们也就不怎么谈论他了。毕业之后白小姐去了深圳的一家法国公司，我就留在了北京。这么多年我们联系也不算多，顶多就是生日的时候祝福一下，偶尔出差的时候也会约出来吃个饭。然后前两年的时候我突然听说白小姐闪婚了。 闪婚？ 对，听说她和她老公是相亲认识的，不到3个月就婚了。男方家的父母在深圳做老师，家里已经在深圳买了3套房了。 嚯，嫁得真不错。 对呀，但我和同学们议论这事儿的时候也觉得有点不靠谱，都在好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让他这么迅速的就实现了做一个家庭主妇的梦想。然后我就看到了白小姐发在网上的结婚照，我一看就傻了。你猜她老公是谁？ 你这么问难道说是那个学长？不会吧？ 就是他。 啊？怎么这么突然就…… 我当时也是这么反应的，虽然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又碰上的吧，但看到他那幸福的样子，我也很替他高兴。我也突然明白了，怎么相亲三个月就闪婚。如果对方是学长，那三个月真算长的，毕竟这份感情在八年前就已经萌芽了。 这倒是。你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吗？ 没有，但我给他打了电话道喜，也是跟他聊了才知道，他就是在相亲的时候遇到学长的。当时啊，他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而且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怀孕了，正打算辞职回家待产，还说公公婆婆一大家子都把他当宝贝一样供着，生怕出了什么闪失。听他这么说，我都能想象他脸上是怎样一副笑容。我也很替他高兴，在30岁就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且又是和初恋重逢。哎呀，你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满的呢？ 是啊，真像是童话里的情节。哎，可是你现在为什么又替他担心呢？ 哎，因为白小姐并不是真正的公主啊。 怎么说呢？ 前两天我们搞了一次同学会，聚会前一天，白小姐突然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她当天晚上的飞机到北京，另外她离婚了，昨天刚办的手续，详情面谈。 啊，离婚了？等等，那么快结婚又这么突然的就离婚了？ 我当时也傻了呀，虽说现代人分分合合这种事儿已经太多了，可我真没想过这种事儿会发生在他身上。按照常见的剧情发展，难道不该是现实安稳和岁月静好吗？这才不到3年，他们俩之间到底怎么了？还是说他们之间有什么苦衷？ 对呀，这也太奇怪了。你问他了？ 我先去机场接的他，几年不见，我看他瘦了好多，圆脸都变成尖下巴了，两边的脸颊都陷了进去。虽然他化着淡妆，但我还是能看见他的黑眼圈。要不是他先叫我，第一眼我还真没认出他来。 看起来这段日子他没少吃苦啊。 哎，我甚至在猜，难道那个学长是个家暴狂？怎么把白小姐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回家以后都已经快凌晨了，我给白小姐煮了杯牛奶，端过去的时候，我看见她在发微信。她跟我说，她是在给前夫发信息，确认一下儿子是不是已经乖乖睡觉了。她说，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儿子3天以上，她怕孩子闹。 听上去，两个人的关系似乎也还没有太僵，孩子就留给学长养了。 听着是这意思。所以我也终于开口问了，问他为什么喜欢了学长这么久，却这么快就离了婚。他说，结婚是学长提的，离婚是白小姐自己提的。白小姐一直把和学长的重逢当成老天送的礼物，但她也能感觉到，学长其实并没有那么爱她。可是毕竟结婚了呀，所以白小姐一直在想，是不是上天在对他说，不要放弃，好好把握第二次的机会。他一直相信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所以这2年多，白小姐真是全心全意地对学长好，真心实意地孝顺公婆，而且还辞了职在家带孩子。可是学长却跟白小姐说，白小姐越是这样，他就越难受。 哎，等等等等，我真是越听越糊涂了。这个学长既然不爱白小姐，干嘛要结婚呢？ 白小姐说，估计是家庭的压力吧，学长需要赶紧找一个女人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可学长的父母还有白小姐本人，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学长还有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那个学长其实根本没法爱上一个异性。 啊，你是说学长是 白小姐告诉我，自从她怀孕后，学长就没碰过她。白小姐哭过，求过，闹过，但学长就是很抗拒这些事儿，而且从来不解释。直到白小姐有一次偷偷看了学长的电脑，里面有一些照片，让她明白了一切。 怪不得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学长就说自己没有心思恋爱。怪不得他条件这么好，却需要相亲来找对象。哎，难道这个白小姐喜欢他那么多年，都没有发现一点迹象？ 我也问了呀，可白小姐说，这种事儿如果想瞒，总是能瞒住的。学长跟他承认以后，还跟他说，其实他知道白小姐很喜欢他，而他的需求又是赶紧成家，大家各取所需，生孩子也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虽然他也想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但是他越努力就越失败，因为他骗不了自己。可痛苦的也不止他一个人呢。白小姐跟我说，她当时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老天要这么惩罚他，而且那阵子他妈妈刚去世，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了，甚至想一死了之。 可是他还有儿子呀。 对啊，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所以才熬到了今天。其实一开始学长并不同意离婚，但由于白小姐再也忍受不了了，就逼学长说如果不离，他就把这件事儿告诉公公婆婆，就这样才勉强离了。但学长的条件是儿子归他，而且离婚的事儿暂时不要和父母说，毕竟父母年纪大了，对白小姐也很好，所以不希望刺激到他们。 啊，也就是说在公公婆婆面前，白小姐跟学长还要假装夫妻，假装恩爱。 对，而且本来他们和老人也不住在一起，学长又经常出差，这种事儿瞒起来也不会太累。白小姐自己现在找了个翻译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也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其他的以后再走一步看一步吧。 哎呀，真没想到啊，最后会闹到这种地步。 其实我也想问他怎么舍得放弃儿子的抚养权，但最后还是没问出口。 是哪个母亲舍得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嗯，想来想去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好在他也开始自食其力了，也算是有了个新的开始。之后的三天他一直住在我家，除了参加同学聚会几乎就没出过门。 那其他同学知道他离婚的事吗？ 不知道，白小姐只跟我说了，所以在饭桌上她也特别低调，偶尔有人问她闪婚的事儿，她也只是随便聊上几句，然后再找个话头把重心转移到别人身上。今天送她去机场，跟她分开之前我使劲抱了抱她，跟她说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有事就说话，别全都一个人扛。然后他竟然握住了我的手，特别认真地跟我说，无论父母怎么催婚，你可千万别着急，千万别学我，没有怎么真正的恋爱了解彼此就匆忙地结了婚，发现了问题也晚了。虽然很多事儿说到底都是命，但是日子还是过给自己的，遇到一个人一定要了解清楚了，想好了再结婚，美好的事情总是需要耐心的。 嗯， 他说这些话一点都不悲伤，就好像带着一种千帆过尽劫后余生的感慨。最后他跟我说，那些没有杀死你的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经历了这么多，感觉白小姐也真的变得成熟了，再也不是那个憧憬着缘分天注定的浪漫小女生了。 不过，变成熟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呀。 是啊。啊，我突然想到一杯酒，想要送给你，你稍等。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甜味美思、菠萝汁、石榴糖浆、鸡蛋清调成的，名字叫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款酒流行于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时期，那个时候赚钱很容易，很多好事呢看起来就像是天上掉馅饼，所以生活就像这杯酒一样，味道很甜。但是，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呢？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幸运的就像中了百万美元的大奖，但事实上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被幸福冲昏了头。白小姐最后对你的忠告非常中肯，无论是婚姻还是其他人生中的重大抉择，一定不要太心急，仔细观察分析之后再做选择。真正美好的事情总是需要耐心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白小姐的故事》，原作杜来来，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董珂。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脸上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他日重逢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唱一首你我的歌， 穿过茫茫人海，光沙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过，笑着诉说